会纪念山伯 杨瑞兄，敢是去汉城斗书的魔， 正是你呢， 小的魔也是去到汉城反思求学， 好几了好几了，请坐。 Thank you.

再请听夏商回忆。 上等 别别别，先生下山去。 最后是祝父劝婚。 Thank you.

是想那两毛钱哟，一见半山平了片，若有送下山不提，一年是苦难人命，人苦等下情共同 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爷妹，余兄这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啊？一路上，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这要想举办无用的，是比那王公子把夫进宫，要不准啊有冤难伸啊。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血手印》。 难配夫妻当伴侣。 听众朋友，粤剧气派唱腔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